想象一下，你搬到纽约，人生地不熟，还不小心惹到一个空手道冠军，怎么办？ 当然是练功夫，打比赛赢回来。 You can't step to guys like him. He wins the five boroughs every year. It's the biggest tournament in the city. 全新电影《Karate Kid Legends》来了，这次主角由Ben Wong饰演功夫天才李放，刚到新学校就遇到麻烦。 还好有成龙大哥饰演的韩老师和 Ralph Macchio 饰演的传奇空手道大师 Daniel LaRusso 一起出手相助。 Sensei LaRusso, let's make a Karate Kid. 功夫 vs 空手道，两个世界的招式合体变招，燃到全程起鸡皮。 想看李放如何从校园新人打进格斗王者，现在马上到勾炫 NY 参加游戏，就有机会赢取两张 Karate Kid Legends 电影首映礼邀请卷。 详情条规浏览勾炫 NY Karate Kid Legends 6月5日火热上线。 勾炫 Be your on track。